下一条街的叶落，你走了只留下我双眼的红，逼着自己早点睡，能不能再做一个有你的美梦。我好像一束极光，守在遥远的世界尽头，看过了你的眼眸，才知道孤独很难受。可笑吗？我煽风嫉妒的时候有多慌张，他会看见吗？自己只有我能看的模样，从夜深人静一直难过的天亮，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。好想遇到我，你才对自由向往，怎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，可能是我欠吧，不爱我的非要伤，那么硬的难缠非要装，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水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。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，让我突然的想哭又结束落地，你得给我一场疯狂，经过雨声后的呼吸，那天的天气难得放晴，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，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，只是有什么才没处理，怎么怎么能接受这荒唐，可能是我欠吧，不爱我的非要伤，那么硬的难缠非要装，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水流就会